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首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加拿大。目前美国政府加大了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之后，从美国的边境越界进入加拿大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他们中有人在加拿大生下小公民，并借此帮助自己实现在该国居留的这样一个目的。加拿大在野的保守党就此现象提出了希望能够改变该国公民法的相关决议，而这也成为了撕裂加拿大民意的一个焦点话题之一。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就要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就此发来的报道。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和爱尔兰，英国如果无协议脱欧的话，那么爱尔兰经济将会受何影响呢？更多话题都在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再过不到一年时间，加拿大将举行新一届的选举，到时候是现任的执政党自由党继续执政，还是保守党可以取而代之呢？目前全国的民调显示基本是持平的。目前加拿大这两大党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可谓针锋相对，比如堕胎、安乐死、双非婴儿等等问题呢，都互持相反的观点。而其中中国国内媒体也曾经广泛关注的双非婴儿问题，现在在该国呢也是一个热点的话题。所谓双非婴儿，是指父母都不是该国的公民或是永久居民，因为孩子出生在加拿大便自动获得了加拿大国籍。最近加拿大在野的保守党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上举行投票表决时，表决了这样一项决议，就是希望能够鼓励政府立法，让双非婴儿出生后呢不应该自动获得该国的公民身份。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移民之后，从美国越界进入加拿大的人数不断的增多，他们在加拿大生下了孩子，并希望借此帮助自己实现在该国久留的这样一个目的。好了，详细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At the party's convention, delegates endorsed a resolution to scrap the long-standing policy of giving citizenship to everyone born here. It's a step a former immigration official says would likely go too far. If you make the change, that will adversely affect all Canadians. It'll make it more burdensome for them to provide identification. It'll be more costly. 在不久前举行的加拿大官方反对党保守党的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们通过了要求修改加拿大公民法，取消在加拿大出生的外国公民的孩子自动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条款。而联邦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和移民部长胡森的办公室都抨击保守党要修改加拿大公民法，取消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条款是非常错误和令人不安的想法，是要开历史倒车的可耻计划。有移民事务专家指出，取消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自动成为加拿大公民的法律条款，会带来加拿大人生孩子后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明才能让孩子得到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不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些民众发起了签名请愿活动，要求有关市镇的政府不要坐等联邦政府修改移民法规，以解决外国孕妇涌入加拿大生孩子、利用加拿大宽松的公民法规钻空子的问题，而是用城市现有的法规条例取缔那些在居民区里经营孕妇月子中心的服务。 Part of that value system. But Gary Liu says it's a matter of fairness. Canadian stands for certain values. He's part of a group behind a petition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use the laws already in place. let's enforce a local bylaws, like, for example, in a residential area, you cannot have a birthing hotel. By doing that, he says officials can crack down on the birth tourism industry without opening up an entire debate about just who should be eligible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 在温哥华郊区居住的 Gary Liu 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居民区是用来居住的，不是用来为那些靠旅游签证进入加拿大的孕妇提供月子服务的。像加拿大这样实行在本国国土出生就自动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34个。原来实行这一制度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修改或停止实行在本国领土出生就自动获得本国公民身份的法规。事实上，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也因为拒绝承认一对俄国间谍夫妇在加拿大多伦多生下的孩子自动具有加拿大公民身份而把官司打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将在12月开庭听取俄国间谍夫妇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蒂莫西是否应该具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案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香港。9月23号广深港高铁全线贯通运行了，从北京到香港只需8小时55分。而香港铁路呢，也正式纳入了中国内地的铁路网，它也见证了香港一步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现实。而广深港高铁的开通也立刻为眼下香港中秋国庆假期的旅游业利好带来了明显的效应。好，一起去关注。 来自携程的数据显示，9月23号到25号期间，内地旅客入住香港酒店的总人次同比增长接近 30%， 创历年中秋新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乘坐高铁5至6小时以内就能到达香港的过夜旅客人数将会有所上升，将为香港酒店、零售、餐饮等行业带来直接帮助。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假设乘坐高铁的来港访客中约 30% 为新增旅客，广深港高铁将为香港带来额外约230万访港旅客，增幅约 4%。 那个咱们旅游啊，人次增加以后，对我们这个就咱们这个整个一个旅游业可能是几十亿级的这个美元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么对整个经济呢，我觉得可能是百亿美元的。 目前一些香港旅行社和景点表示，将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开设门市或服务中心，安排行程及售票工作等，以便第一时间抢占客源。还有不少香港旅行社在常规行程的基础上加入了人文旅游项目，让旅客感受不一样的香港。香港海洋公园则推出三款结合交通和入场门票的旅游产品套票，及一款6个月内入园两次优惠套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一起来关注眼下困扰着英国社会的一大焦点议题，就是无协议脱欧的几率倍增，而这同样呢，对于欧盟来说也会是一颗定时炸弹。英国和欧盟将于今年11月举行峰会，签署脱欧协议，但直到目前为止，一些核心问题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就在9月20号举行的欧盟峰会也被视为欧盟脱欧之前进行的一次最后的谈判冲刺，各方能不能够达成一些协议呢，是备受关注。目前双方分歧的一大焦点就是说，英国政府希望在脱欧之后呢，能够继续在英国境内设立一个货物自由贸易区，来保证过去和欧洲的贸易规则以及产品的标准，来确保英国和欧盟双边货物的自由流通，也避免欧盟成员爱尔兰和英国北部的北爱尔兰地区出现硬边界，就是还需要再重新设置一个实体的边境海关，这样将极大的降低相关的物流效率。但欧盟却不同意这个要求，他们坚持所谓的货物自贸区呢，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的。 欧盟方面坚持，如果英国不愿意在北爱尔兰地区出现这样一个新的海关边界的话，那么就应该让北爱尔兰地区留在欧盟的关税同盟中，英国本土可以不包括进来。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断然拒绝了这一个方案，他们认为这是分裂英国。欧洲多数媒体认为，欧盟和英国迟迟不能够达成针对脱欧的协议，大大增加了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而这也使得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的处境呢，格外的尴尬。好，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凯文在爱尔兰边境地区经营着自己的农场，他说自己饲养的肉牛都被送到附近的屠宰场进行屠宰加工，之后大部分牛肉都出口到了英国。如今他最担心的是英国脱欧后将对自己的农场生意产生什么影响。 Ultimately if the price through increased tariffs causes it to be too expensive for the UK housewife, the UK consumer to buy, that might allow other competitors to come in and push Irish beef off shelves. 英国是爱尔兰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其出口总额每年达到近50亿欧元，占其市场份额的近一半左右。那么欧盟和英国在最后是否能够就脱欧协议达成最终的一致，将对爱尔兰的农产品出口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少爱尔兰企业表示，他们正在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加大与英国以外国家的贸易合作力度。 We in ABP have strategic plans in place for the various potential outcomes, whether that be a hard Brexit or a soft Brexit, where we have strategic plans for all of that. But with markets like China coming on stream, it is a massive help to reduce the risk of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Irish beef industry and the Irish farmers. 除此以外，爱尔兰农业部长克里德强调，脱欧谈判中各方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对爱尔兰而言，首先要解决爱尔兰与英国的硬边界问题。他表示，爱尔兰政府已经在机场和港口等地做好人员招募和技术升级的准备，以应对英国脱欧后给爱尔兰进出口带来的变化。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欧洲，一起来关注慕尼黑啤酒节。说起慕尼黑啤酒呢，它可以说是德国的一张食品的名片了。相比起法国、英国满街咖啡馆不同，很少有人会坐在街边慢悠悠地喝着一小杯的咖啡，多数时候是人们举着一杯厚实的大玻璃杯，喝着啤酒，痛快地过着一个悠闲的下午。每年的九月末，也就是眼下这个时候，都是慕尼黑啤酒节举行的时候。据说最初呢，这是为了庆祝巴伐利亚王子和公主的婚礼，后来这个活动就被延续下来。每逢啤酒节，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观看赛马，痛饮啤酒。那么通常呢，一大杯啤酒大约是4欧元左右，配上一份烤肠、土豆泥、薯条，大约是20欧元左右。而其中最大特色就是服务员呢不辞辛苦，端着好多杯的巨号的大啤酒杯来回穿梭。下面我们就一块走进正在进行当中的慕尼黑啤酒节。 按照传统，慕尼黑市长为第一桶啤酒装上出酒嘴，并把第一杯啤酒递到巴伐利亚州州长手中。一等开幕，游客们就争先恐后地跑步入场，主办方在现场搭起了很多帐篷，最大的帐篷可容纳近10000人。人们围坐长条的桌椅旁，一排排，一列列，密密麻麻地簇拥着谈天喝酒。一次能够举起10杯啤酒的大力士服务员一如既往在现场穿梭自如。 It's a lot of fun, a ton of fun. It's very packed, but it's a lot of fun and we're meeting a lot of people. 今天是从巴士上方Bombenschirmung im Hofbräu erzählt. Ich hoffe, das wird ein friedliche Wiesn oder schöne Wiesn. Prost! 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啤酒销量，慕尼黑啤酒节都称得上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啤酒节。据统计，去年啤酒节期间总共喝掉了约660万公升的啤酒。尽管今年啤酒价格又再次上涨，一杯一升的啤酒需要11.5欧元，约合95元人民币，每杯比去年要贵上4-5块钱，但也挡不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主办方预计大约有600万人将会到访。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从9月22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于中国来说，人口过13亿的发展中大国，粮食安全一直是天下第一号的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从2018年开始设立了中国农民丰收节，节日时间呢就是每年的农历秋分。中国农业部9月25号表示，目前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过20%，11前后就可以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中国秋粮有望再获丰收。今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能够继续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加上充足的库存，粮食供给有保证，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端牢。然而超越中国，放眼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却并不容乐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5个联合国机构今年的9月20号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报告说，受全球气候变化、地区冲突以及经济放缓的影响，从2015年开始，全球的饥饿人口的数量反而是在上升的，粮食安全状况有恶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世界粮食计划署编制的报告显示，2017年世界饥饿人口的数量已经升至了 8.21 亿人，相当于全球每9人中有1人处于饥饿状态。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 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饥饿人数在过去3年持续上升，已重回10年前的水平。这种倒退向人们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粮农组织统计官员冯娟表示，如果要在2030年前实现零饥饿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要紧急开展更多的工作。 2018年报告的主要结论就是，我们发现世界饥饿状况继续出现恶化，这和去年是统一的。粮食不足发生率连续3年增长，到了2017年，食物不足人数估计已经达到了 8.2 亿人，世界上大约每9个人中就有1个人处于这种饥饿状况啊。另外呢，报告还发现，降低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的努力虽然有一些进展，但是速度很慢。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呢，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20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统计显示，亚洲的营养不足水平虽然在过去曾一度持续下降，但这一趋势似乎正在显著放缓，而南美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形正在恶化。报告指出，减少发育迟缓儿童的工作进展甚微。2017年，有近 1.51 亿5岁以下儿童因营养不良而身材矮小，远低于各年龄段的身高标准。而2012年，这一数据为 1.65 亿。全球而言，非洲和亚洲的发育迟缓儿童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39% 和 55%。儿童消瘦的发生率在亚洲仍极高，几乎每10个5岁以下儿童中就有1个体重偏轻，与其身高不符。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消瘦发生率仅为 1%。 报告显示，全球1/3的育龄妇女受贫血困扰，这对妇女本人及其婴儿均有重大健康和生长影响。报告指出，这是令人羞愧的事实。冯娟表示，饥饿和营养不良是密切相关的，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也被一并归入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2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从去年起便开始由包括粮农组织在内的5大组织共同撰写，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携手开展更多工作，以便确保粮食、农业和健康等部门间和部门内采取一致的政策和行动，从而达到粮食安全、营养充足和身体健康的共同目标。冯娟指出，报告显示成人肥胖现象正在加剧，全球超过1/8的成年人患有肥胖症，这一问题在北美洲最为突出，但非洲和亚洲也在日益加剧。他表示，营养不足和肥胖这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因价格较高而难以获得有营养的食物，因粮食不安全而压力重重，以及对食物匮乏的生理性适应，解释了为什么粮食不安全家庭可能面临更高的超重和肥胖风险。 食物不安全、超重、肥胖好像听起来是有些矛盾，但是很多科学证明食物不安全能导致超重和肥胖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第一是面临食物不安全的人口可能会选择便宜更容易获得的食物，这些食物往往是能量密集、高脂肪、高糖、高盐、低纤维含量的食物，长期食用这些食物自然会面临更高的肥胖风险。第二个渠道是粮食不安全会给生活带来压力，人们会感到焦虑、抑郁，这些不良情绪会造成食物模式混乱。好，就像我们说的，吃了上顿没下顿，一顿吃好多，下又过了好几天又不吃，这种情况都会造成超重和肥胖风险更高的超重和肥胖风险。第三种呢，就是这种隔代的影响。粮食获取不足可能会导致婴儿出生时体重过低和儿童幼年时期发育迟缓，人们在食物匮乏的时候会产生代谢适应，这在他们营养学呢有一个是说，就是你的身体产生了记忆了，产生了记忆以后你吃的少的时候它就会保护你的这些能量，等你日后成人以后可能没有这个食物缺乏的问题了，吃的量正常了，就容你的身体记忆是一直在那个保存你的能量，然后你成人后可能就会面临更高的超重和肥胖的风险。 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就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对于饥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报告发现，除冲突和经济增长放缓以外，气候变异及干旱和洪水等极端气候也是造成饥饿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异会对降雨模式和农业季节造成影响，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使粮食供应出现短缺，进而导致粮价高涨和收入损失的连锁效应，从而减少了人们获取粮食的机会。冯娟表示，2015至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极热天气和严重干旱，特别是在非洲和中美洲。 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就是南部非洲、中美洲，有一些国家就是像索马里、苏丹、莫桑比克、南部苏丹还有南非，这些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历史上比较严重的干旱季节。很多非洲国家是的气候对生产和生计影响最大最复杂的区域之一，他们就是国家本来就是比较穷困，就是以农业为主，他又没有什么能力能抵制这些气候变化。非洲大陆人口70%-80%的农村人口都是要靠旱地种植或者畜牧养殖来生存，只要一有这种气候冲击，他们的生活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然后这些国家又没有什么进口食物进口，或者是这个地区有些国家又被冲突所连累，有的是有进口也不一定能分到这个底下的平民老百姓手里边，这就是加剧了对有些人来说食物供应减少、价格上涨。近几年的这个世界饥饿人数的上升实际上都是发生在非洲、中美洲还有那个东南亚一些国家，整个这个东亚地区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这些年的那个饥饿人口数是比较稳定的。 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表示，如果要在2030年前创造一个没有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的世界，就必须加快行动速度，扩大行动范围，以加强粮食系统和民众生计对于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的抵御力和适应能力。